我知道和你的相识早已是缺陷，是上天牵引，但又绝不可能。我要爱，哪怕是要牺牲我。原来只要为你活一天，凡尘里一切可以别挂念。原来海角天际亦会变，原来花半生去等你亦莫变。祈求可以共你活一天，完全去把你所有都发现。祈求终有天你定看见，原来给你真爱的我是无悔，是每